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258集，老妖战小魔下。完全没有痛感的身体让他根本没注意到伤得多严重，直到他想踏出一步，脚下却是一空，身体一歪，他低头的一瞬间，众人就听到砰一声，只见展昭突然出现在他眼前，在空中转了个圈，顺势一脚狠狠踹上了他的头顶。归空被踢得一低头，脖子都差点断了。他抽剑的同时又是内力一致，展昭刚才又踹中了他的头顶。这种打法在平时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谁能碰到归空这种绝顶高手的头顶？但是展昭可以，他有和阴侯一样让人捉摸不透的功夫，那种戏耍一样的打人方式，任凭你使尽全力，他都可以化解得绰绰有余。威空大吼了一声，借着内力震开了展昭，刚想举剑，就见寒光闪现，终于听到一阵巨响。展昭刚才借着威空外弹的内力跃上了山顶，一剑斩断一截冰锥，随着冰锥而下，冰锥尖而沉重，不偏不倚，正砸中了归空握剑举起的手。无痛无感的优点是力大无穷，但缺点则是反应会慢。归空转眼看着手臂被冰锥刺穿砸断，同时冰锥插到地面，展昭一脚踩着冰锥，一脚踩向归空的肩颈。 第九招， 白玉堂开口。再看，就见展昭一用内劲，单脚将冰锥踩入地面半尺左右，归空的手被冰锥带着整个身体前倾，展昭另一只脚灌注内力，踩着归空肩颈往下一踹，众人瞬间鸦雀无声。归空缓缓抬起头，正看到山坡上的阴侯，此时他被展昭踩着，跪在阴侯面前，匍匐在他脚下。身后突然传来了重物落地声，原来刚才归空外泄的内力将所有冰锥都震落了下来，冰锥就落在他和展昭的周围，晶莹的冰渣四溅，瀑布汹涌而下，响声打破了这短暂交战之后的沉默。众人默默看着，只感觉到风带来的水汽和寒意。十招，展昭真的用不到十招，让内力几乎高过自己两倍的归空给阴侯跪地认错了。再见他颀长匀称的身形，水中映着水光的巨阙明剑流动剑气，清白俊秀的面容和微微扬起的黑发，四两拨千斤也可以来得这样震撼豪迈。展昭收起剑，从冰上跃下，站在瀑布的水帘边，就在归空跟前，众人都不知道他此时想干嘛。归空虽然刚才被他压制住，但此时挣脱了束缚，显然不是完全没有还手之力，抬起头与展昭对视。展昭盯着他看着，忽然双唇微起，说了两个字，水声太大，众人都看不清楚也听不见，只有阴侯眼神微微一动。归空呆呆看着展昭，前尘往事仿佛又现眼前，流水一样的光阴倒流，不堪回首。多少年前他逃离魔宫的时候被阴侯追击，也是这样跪倒在江边，大江奔涌的水声也是这样嘈杂喧嚣。阴侯背着手，侧着身站在他身前，看着垂死的他，缓缓说了这两个字： 走吧。 语气是如此的平静，带着神明宣读生死时候的冰冷，也带着一点超度一般的安慰，仿佛是要平息他内心汹涌的不甘和怨毒。归空一抬眼， 什么东西轻轻砸中了他头顶，随后弹开，落到了他眼前的地面。一点火光，是一个打开的火折子。众人就见水幕后突然一声响，跪着的龟空瞬间着火了。为了延长生命，苟延残喘，留恋人世而制造的毒药化成了致命的火光，将这身体和命运无法承载的巨大野心和阴谋烧成了灰烬。展昭一转身，背着手拿着巨缺从水帘后面晃悠了出来。山崖上所有五人都沉寂在刚才交战的震撼之中，众人都有一个想法，如果要跟展昭对战，遇到刚才的情况有什么办法破解。只有小四子拍着小手，激动的小脸红扑扑的。 猫猫好帅啊，帅死了。 萧良张大了嘴，一脸羡慕地看着展昭，觉得刚才那一战是自己来到中原之后看到的最精彩的一战，激动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唉，终于出了一次风头了呀，没有人抢什么的，案子算是破了吧。晚饭吃些什么呢？ 展昭正想着，就感觉有什么东西落到了自己肩膀上。展昭扭脸一看，眨眨眼，就见一条黑色的胖乎乎黏乎乎还湿哒哒的虫子落到了他肩膀上，还扭了两下。展昭愣了愣，随后又有两只掉到他身上。 啊，水蛭啊！ 展昭突然大叫了起来，拍肩膀。众人嘴角抽了抽，估计山上水潭里聚集了不少水蛭，被龟空刚才一通乱震震下来了。 展昭怕水蛭吗？ 只听说过他怕蜘蛛，不过貌似黑色的虫子他都怕。 好大的水蛭啊，展兄不要拍掉啊，抓回来我有用。 公孙十分兴奋地朝展昭喊。展昭这会儿可不管这些，因为他感觉刚才有一条掉进衣服领子去了。白玉堂见他在下边团团转，赶紧下去。 猫儿， 进衣服里了，帮我抓出来，帮我抓。 展昭边说边脱衣服，白玉堂尴尬地看着展昭扒了外袍又去拽里衣，那样子像是要扒光了。 你别脱了。 白玉堂无语，拽着他腰带拽出里衣，抖了抖，果然抖出了两条水蛭来。展昭低头一看，就见一地黑乎乎的虫子。展昭大叫一声，跳起来熊抱住白玉堂。白玉堂也低头看着那一地的虫子，有些头皮麻，就瞪展昭， 叫你出风头。 展昭别抿嘴，抬起头愣住了。白玉堂见刚才还炸毛的展昭突然不闹了，也顺着他的目光回头看了一眼，就见此时半山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赵普救出来的那五万士兵都上来了，都睁大了眼睛看着瀑布下边的情况。他们可没看到刚才展昭杀归空，只看到展昭边扒自己衣服边往白玉堂身上蹭，这会儿大庭广众衣衫不整，还抱在一起了。几万士兵倒抽了一口凉气，救完了人，好容易赶回来观战的欧阳少征等人也不太明白什么状况，众人目瞪口呆望着下方。展昭就感觉腮帮子有些酸，然后耳朵好烫，好丢脸。这时最后一个爬上来的士兵还不明白情况。 那个鬼将呢？ 死了，被展昭宰了， 得救了。 于是总算回过神来了的士兵都兴奋地大喊了起来，将头盔兵器扔向半空。原本被困在万丈悬崖边的恐惧被欣喜替换，五万人几乎占满了周围整个山坡。一场劫难过去，终于脱险的欣喜令众人欢喜异常。白玉堂趁乱带着展昭到了山崖上，展昭还跟只红脸的鹌鹑似的，不满地坐在一旁脱鞋子， 总觉得刚才好像有虫子进去了。白玉堂帮他翻头发查看， 索性扔你到河里涮一涮。 都怪你。 白玉堂被迁怒的莫名其妙，伸手弹了展昭的脑门一下， 叫你得意忘形。 老子的风头和一世英名呀。 展昭揉着脑门撇嘴，身旁阴侯和天尊满脸的笑意，看着不满的展昭和专注帮展昭翻着头发的白玉堂，果真天生一对吗？后续发展更是顺利，归空果然将所有手下都杀了，方俊奇迹般的被救活了，方武方文都解了毒，后悔不已，一起送了老父方霸最后一程。包拯依法办事，惩治了方武和方文，从轻发落了那些士兵，结束了这一次鬼将的怪案。这次可谓皆大欢喜，除了一个人有些郁闷。几天之后，展昭与归空的一战传遍了整个江湖，十招之内让归空跪地求饶的神奇一战被传为美谈，以及打赢后展昭莫名脱光衣服扑向白玉堂的举动。这八卦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小四子嘴里传出去的，不太完整，水质这东西传着传着都不见了，听者都很纳闷，展昭为什么要脱光了衣服扑向白玉堂。因为这一战实在太有名了，于是这条趣闻也传遍了整个江湖以及庙堂，连庞飞都很好奇， 展昭光着扑向白玉堂，那之后呢？ 而真正的之后就是展昭闷在开封府里拒绝出门，并且说白玉堂毁了他一世英名，必须请他吃一辈子饭。于是无缘无故成了冤大头的白玉堂每天给展昭买各种好吃的赎罪。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